有 健康的养生品， 有品质的生活品， 有格调的电器。 其实远不止这些，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，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。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，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。 骗，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。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。 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，各位好，我是王磊。今天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请来程斌跟大家聊一聊，其实这款东西是生活当中必备的。 对， 无论你是出于养生的目的，还是出于好喝的目的，特别是现在天气又是一个转季的这样一个季节， 是 就是椴树蜂蜜。欢迎程斌。 啊，这个王磊老师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程斌，非常荣幸哈。 嗯， 其实说到蜂蜜呢，我们每一个人而言的话，一点也不陌生。 对， 在生活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多少也吃过。但是每一样蜂蜜的品种啊，它也要分三六九等，对于我们自身所需要的这个带给我们的好处，它也要分不好的级别。但今天我们所带给大家每一瓶的蜂蜜都是优质的好蜂蜜。 我觉得有必要先跟大家讲解一下，可能了解蜂蜜的朋友会知道这个蜂蜜分类别。 对， 那如果不太了解朋友的话，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椴树蜂蜜。 说得好。好的，这个椴树啊是咱们黑龙江的饶河特有的植物，而且我们饶河是一个自然环境的保护区，这个环境它是没有任何的污染，而且水质好，空气好，树也好。首先我们椴树它也是这个比较稀有的植物，我们在一些医书上所记载啊，椴树呢这个椴树花它是可以来入药的。今天我们所有的蜂蜜都是来自于椴树花结晶而成，当然有的一个好的椴树，只能说这一个蜂蜜它是其中的一个因素。一个好的蜂蜜它有几个因素组成的，第一个说你的环境，我们说是饶河，第二个我们说的是椴树，再有我们觉得第三点是很重要，就是这个黑蜂。东北黑蜂是咱们比较有知名的四大黑蜂之一。那我们为什么讲黑蜂比较好在东北呢？首先这个椴树它长得比较高，一般普通的蜜蜂啊它飞不上去，采不了这个椴树花，但是东北的黑蜂它可以去采集。再有一点，我们讲这个东北呢，它是一个一年四季分明，到了冬天是特别寒冷的。一般我们讲像我们北方人啊穿的会比较多，就能 特别多，非常冷。 对，你想，但是这个黑蜂它可以在深山里面零下40度的时候可以去安全过冬，它吃的什么？它吃它自己所酿的椴树蜂蜜，然后自己去过冬。所以呢这个黑蜂是非常的这个比较稀有。那我们讲有一点哈，这个黑蜂有一点是不可控的因素，就是黑蜂它是性格比较凶暴 哦， 但是就人养的非常少，它大多数都是以这个我们讲这个自然的和野生的，所以我们讲纯正的是人工去养殖这个黑蜂的群体是非常的少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椴树蜂蜜啊它每一年产量是比较少。那我们还有一点我要解释是什么，就是你看我们吃过很多这个百花蜜啊、荔枝蜜啊、槐花蜜啊，我们以前也看过一些这个相关节目的介绍，就是它是一个蜂农开着一个蜂车，哪里有花季，哪里有这个好的花园，就拉着这个蜂箱去到那个地方去采蜜。 是的， 一年四季就跟着花季去走。但是东北一年四季啊我们是特别的分明，每一年的6月份到7月份呢我们只有一次的花期。我们一年只有一次的花期，而且每一次花期呢只有10到15天。正因为如此，我说了那么多，就是椴树蜂蜜、椴树结晶蜜产量是非常的少。那刚刚我有说一点哈，我们叫椴树结晶蜜，这是什么概念？你看我们一般很多朋友吃过蜂蜜都是琥珀色、稀糖寡水的， 哎， 对吧？但是我们这椴树蜂蜜像这个冰淇淋，像这个油脂，它是凝固在一起的，对吧？而我们把这个盖拧开以后啊，你倒杯它会不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 这应该也是很多人很关心的一点。 对，很关心这个问题。为什么叫结晶呢？这个结晶里面就讲我们这个蜂蜜当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单糖、果糖、氨基酸、葡萄糖，众多维生素，它是含于一种给予非常丰富的众多营养结合到一身的。它的这个蜂蜜营养要高于其他蜂蜜的这个，要比其他的蜂蜜营养含量更加的丰富。 我之前听过很多人说，这种把这个蜂蜜它都凝结起来以后，会显这蜂蜜不好。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。 我跟大家讲哈，就是这个蜂蜜呢，就是结晶，指的是一个蜂蜜是比较纯。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我们以前喝过这些普通的，比如说像百花蜜、槐花蜜。您要是相信我，你可以做一个实验，把这个蜂蜜呀、你放到您的冰箱里面，就是上面保鲜那一层，稍微一凉一段时间，它就会结晶。它是一个温度低的转化过程。如果说你的蜂蜜放到冰箱里面还不结晶，那我建议您去看看您的配料表里面，它是否有一些东西，什么东西？比如说麦芽糖，比如说果糖。 对吧，它就不容易去结晶。如果是纯正的蜂蜜，它是会结晶的。 那是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解了一下什么是这个椴树结晶蜜哈。 对， 简单而言呢，就是东北的黑蜂， 对， 然后自己去椴树上很高，它自己去采集， 普通蜜蜂上不去。 哎，那这样的一个椴树蜂蜜，它跟普通的蜂蜜的区别在哪里？ 它的区别在于它的口感上，就是我们一般吃的蜂蜜，就是属于是稀汤寡水的一样琥珀色嘛，一般你都会直接这个冲水去喝， 是 吧？而且你要直接吃的话，会比较齁的话，就甜度过高，对吧？那我们的蜂蜜首先第一点就是它是这个浓稠度，就是会比较这个，就是我们说我们的蜂蜜啊，像冰淇淋一样粘稠，它的吃法是特别的单一。我们说我们的蜂蜜是可以去嚼着吃的， 但你说这个浓稠度再加蜂蜜，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太齁 啊。说得好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蜂蜜里面它是单糖，它是结晶的，它的甜度不是那么高。就是它为什么会结晶，就是因为我们所讲哈，它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氨基酸跟单糖，这种单糖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以后啊，就是你不需要身体额外的转换再吸收，它是我们吃进去以后可以直接有意的去吸收，是这个概念， 更好吸收， 对， 然后口感也变得更好了， 没错。 但是刚才也讲到说，其实从市场当中想要买到非常纯正的椴树蜂蜜是一件挺难的事儿。 一般我们要买的话，其实也不难，你需要付出时间跟钱就行。 还付出时间和钱？ 其实就是说的可能会比较这个俗哈，很简单一点，你想要买到好的蜂蜜，就像我们比如说六七月份，是我们椴树蜜刚好是新蜜下来的季节，我们会有很多人员就是开车，就是几百公里啊，上千公里去到我们这个蜂农的地方，他直接去买这个蜂蜜，怎么讲？从蜂农手里面直接买，中间没有任何的经销商，他直接从一手货源买到好的蜂蜜。他为了什么？他为了就是纯，为了就是真，为了就是买到土蜂蜜，就是这个概念。 哎，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的话，你说一年的休假的天数都不够用的， 是 哪有时间去买啊？ 没错，我跟大家这么讲哈，就是我们这款蜂蜜在咱们这个生活时间当中啊，我们已经累计销售了有2万罐，有2万斤， 非常厉害。 对，有2万多个会员对于我们产品都是非常的喜爱哈， 是 因为我们产品真的很好。那我们如何保证我们产品这么好的质量？是因为我们厂家就是我们的蜂农，我们是直接供货给我们北广的这个地方，所以中间是没有任何的经销商跟代理商，而且我们有一份收购协议，都是我们把地地道道真正的好货源、一手货源直接带给大家。 听到这里，大家应该非常非常的动心。首先，这个我们的价位应该是很低的， 对 我们省去了很多的中间环节嘛。 没错， 那到底多少嘞？ 我们的价格哈，就是一瓶的我们市场价格是78块钱，但是我们今天带来一个组合，一共是12瓶，12斤，足足的量， 市场价得是将近800块钱了。 对，将近800块钱，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，这个价格我再一次解释，朋友们哈，是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任何的代理商跟经销商，是我们厂家跟蜂农直接合作跟供货而来，保证一手好的蜂蜜带给大家。 299除以12斤，12瓶，等于一斤才20块钱， 一般我们买到好的蜂蜜，我大家都不敢想象。 另外要提示一下大家，如果你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51的话，就可以成为我们北广购物的新会员。成为新会员，当然会免费的赠送给各位30分的积分，这些积分呢，在您日后的购物当中可以直接当做现金使用的。另外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“北广生活时间”，可以在上面看到商品信息和图片的更加直观的信息哈。在公众号的商城当中呢，还可以购买所有的商品，也包括我们今天所提供的椴树结晶蜜。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015551，400015551。还有一点很贴心，我们是包邮免运费，货到付款。热线电话400015551，400015551，等待着你。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、 美酒、 健康的养生品、 有品质的生活品、 有格调的电器。 其实远不止这些，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，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。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，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。骗，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。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。 盛夏八月，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积分大放送，在八月的每个周二周四，新用户来电订购商品即送您60元购物积分，下次购物时可立减60元，同时老会员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哦。订购电话400015551，400015551。 贝里尼美声歌剧再度来袭，一场因梦游引发的爱情危机，亦是美声歌剧中的旷世杰作，著名